有一个分频的，你怎么帮到你？ 我想问下你哋今日 incast 系男定女啊？ 系唔好意思，诶，有男亦都有女嘅，你想系要揾翻边位 嘅？要男嘅。 慢请等。 你好，香港福马系 Danny， 请问点系帮到你？ 喂。 系你好。 唔该，我想琴拼噶。 哦，请讲，小姐，我是083当值主管，叫 Danny， 姓郑噶。 请问你几多岁啊？ 這個應該跟我們查詢無關的，小姐。 是嗎？ 是啊。 你不方便跟我談嗎？ 不是啊，那你反映的情況這邊都跟你記錄下的，那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呢？ 我想問一下呢，為什麼你平時的同事都很沒禮貌的呢？ 是什麼時候的事呢？那其實因為每個通話都會有錄音，我們都會可以 聽。之前都有的啦。 那 些同事呢，出到呢，不好意思，有少不舒服啊。 不要緊，慢慢說啊。 你的同事呢，連黑物都不識串喎。嚇死我咩？ 是什麼機構？不好意思。 黑物啊。 黑物。 黑物，愛馬仕。 是。 這樣都不識串的，他讀過什麼啊？啊？ 你是幾時查詢過的？想了解一下。 很久的了，之前都是這樣。嗰時你識啦 ，Chanel Research 識啦 ，Anna Sweet 你識啦 ，Christine Dior 你識，咁啊咁都唔識，有冇搞錯？ 我都好有印象，因為你之前都應該有反映過呢個問題啊，係啊，因為我對 你誤會咗咧， 係啊係啊， 咁但係冇改進喎。 可能因為嚟講都係部分同事嘅啫，呢方面都係，即係你 英文太差啦。 係啊，咁呢方面我哋其實都會同班同事。講翻呢方面啦，即係令到你查詢唔到，真係好抱歉呢方面，唔好意思。 真係。 係啊。 阻唔阻你啊？ 唔阻唔阻，請講。 我驚阻住你嘛。 唔阻唔阻。 因為你知我唔舒服，又驚你啊誤會咗，諗埋另一邊啊嘛。 哦，唔會唔會唔會，我呢邊都會係幫翻客人嘅。咁你提供翻呢、這個咁寶貴嘅意見啦，其實我哋呢方面之前都明白翻啦。咁其實都不斷有同。 同埋咧，我都曾經同佢講過，電話應該係直接咁同我講，會唔會好啲？你知唔知佢哋都播錄音俾我，我勁唔 like 咯。 呢方面嘅情況咁。如果小姐真係有需要口述嘅話，其實可以就喺個電話開嘅時候就可以同個同事講咗先咯。即係好似有啲 我講咗啦，但係好似聽唔到咁咯，播錄音咯。 咁呢個就一定係同事嘅問題啦。如果係咁嘅話就係啊，因為其實如果係同事聽到客人嘅， 你當朋友傾偈得㗎啦，唔使咁生耐啦，我唔會撳邊你嘅放心。 啊，得冇問題。咁其實呢方面我都即係之前都有同小姐你都有傾開，所以都唔會嘅呢方面就係啊。 真的？ 因為我對你都是有印象，因為你 剛剛哎呀，真開心啦！ 係啊，因為之前你都係 因為我把聲音特別啊。 因為啱啱你講嗰幾個機構咁，之前就 係咪因為我把聲音特別啫？客人問你嘛。 其實就因為嚟講係你講翻個 case 出嚟，我對你有印象。 我以為我把聲音特別啲，所以你咁樣添。 會唔會？因為你啱啱都係講翻啲英文嘅牌子啦，咁因為其實我哋之前都覆過你，即係包括我都覆過你，所以其實我會對你係有印象咁樣樣咯，係啊， 真係， 係啊，咁所以嚟講，如果真係同事即係對你有即係唔禮貌嘅對待，咁首先我呢邊同佢哋道歉翻啦，咁同埋如果佢哋嘅查詢有 特別係你，我唔會complain你啦，放心。 當然啦，當然啦， 誤會咗你啊？ 唔會唔會。係啦，咁其實你仲有係，即係如果即係我建議啦，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 哎呀，呢啲唔好講啦，呢啲。 係。 我想問下你咧，八卦問一問咯。 係。 你度冇得做 gym 㗎？你香港分頻你哋做嘢咧，平時都好悶，有冇啲做 gym 㗎？ 你係指翻公司福利定係點樣樣啊？ 福利咯。 都會有啲優惠價可以。 咁你有冇做 gym 㗎？ 呢方面可能同 呢啲絕對唔係私人嘢，八卦問下即係個客人，想了解一下香港風評嗰啲，嗰啲僱員嚇，咪叫僱員啊？我講得啱唔啱啊？ 係， 係咯，係咯，想了解一下啫嘛，唔係我同你公司反映下啊嘛，係咯， 會唔會算到繁忙啊？阻住你啊？ 都唔會嘅，其實嚟講就咁，其實仲會有邊方面嘅意見可以提供翻俾我哋依邊，即係改進翻咁樣咧？ 咁阻唔阻你先？講真喎， 如果工作上嘅嘢，其實我哋都可以繼續就講落去咁樣嘅。 咁樣？ 係啊。 真係？ 係啊。 我先阻住你嘛。 哦，唔會。即係我而家都係翻工噶嘛，咁如果即係你對我哋嘅服務啊，或者各方面有意見反映翻， 唔係啊，因為我唔舒服，你怪聲影響到你啊，咁好啦。 唔會， 真係。 係啊， 我驚太耐咧，我驚你去暈陀陀啊嘛。 唔會， 真係。 係啊。 咁你哋覺得冇一隻做豬㗎？有冇飯堂嗰啲嘅大唔大食嘅？ 呢方面可能同今次嘅查詢無關嘅喎。 當初我唔係琴聽你，我客人問下啫，幫你公司反映翻啊嘛，係咯。 其實公司嘅福利係好嘅咯。 哦，我都咁講嘅。做咗幾耐啊？請問你？ 我依邊1083都幾年啦，已經。 真係。 係啊。 当朋友聊天不行的吗？就算录音到现在这刻，我没人聊天你，你放心。 哦，不关事的，因为其实现在这个都是一个查询电话的开拉，其实都会有不同客人都会打上来查询这样，所以如果要的话都是会讲回。 你坐房的吗？ 哦，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这边都是在个高音塔都是 online 的样，我都全部线路都是。 好多人听到你讲话的。好多人都听到你讲嘢嘅咩？ 系啊， 吓真噶？ 系啊，咁其实我都系成条，即系成个 center 咁，成个所有同事都会喺旁边。 咁冇怕丑咯。 咁其实仲有冇咩其他意见可以提供翻俾我哋咧，小姐？ 冇，你系想收线啊？ 其实都系睇翻你有咩可以帮到你咁样样咯，即系我哋都 系 可 以问下嘢啊嘛。 你啊，请问啦。 咁你未收线？ 唔係，即係都話工作以上即係有關嘅問題，我哋都好盡心盡力都同你解答翻咁樣咯。 係咩？ 係啊。 阻唔阻你啫？我問你平時有冇做運動，你唔答我。 咁呢個真係同而家我哋依邊嘅查詢無關 嘅。咁你答我一次啦，有定冇啫？ 都有嘅。 真㗎？ 係啊。 你 enjoy 做運動㗎？ 真係唔好意思啊，因為今次嘅對話其實而家同你邊 我明白啊，唔關事啊，呢度唔係108，呢度唔係嗰啲香港寬頻唔同部門啫嘛。 其實我而家呢個都係查電話咯，係啊，咁因為其實都會，如果係都有其他好多唔同客人，即係需要打呢個電話嚟查詢翻咁樣咯，係啊。 咁之後就是你嘞噃。 即如果是你有意 見，即你不想聽我把聲啦，係咪啊？ 啱嘅意思，即如果你是有意見反映翻俾我哋依邊嘅話，其實我哋都好樂意幫翻小姐你咯。 同埋呢度點解咁多女同事，冇男同冇男冇乜男同事嘅咩？ 有噶，其實呢邊都會有咯。因為呢邊都係輪更啊，咁有機會，咁同埋每一次都係隨機入波咁，其實可能 入波 到咁樣咯。 點解講入波嘅？ call 啊，即系话你打上嚟，即系唔同嘅客人打上嚟，都会有唔同嘅线噶嘛。咁其实都会。 咁你中唔中意打波啊？ 都 OK 嘅。 真系。 系啊。 你好后生啫噃，睇下人咯，我得80后。 系啊。 做咩啫？你 enjoy 听我讲嘢噶？ 其實我哋每日都會係同唔同嘅客人都會有。 我都知道，我問你enjoy同我講嘢啫。 呢個問題唔識答喎。 咁你enjoy定唔enjoy？ 如果你有翻工作上面嘅查詢，我哋其實呢邊都好樂意幫助翻小姐你嘅。 我知道，我客人問你，我想問，我打過嚟，問下你哋。你會唔會 enjoy 聽我把聲咁樣咯？ 當然會係 enjoy 啦。咁其實我哋每一個客人都係尊貴嘅客人嚟噶嘛。 我都知。咁例如我咧，我問緊我啫，我唔理其他客咯。 會咯。 點解咧？ 咁因為你係我哋嘅尊貴嘅客人咯。 哎呀，唔好咁講。 如果你是幫襯我的，你都是我的尊貴客戶喎。 是啊。 幸好我不是雞啫，你放心。 冇咁講，冇咁講。 嗯。你喜歡打波㗎？34呢，通常 34D 嗰啲呢，嗰啲波太大啦。我跟籃球喎。 哦，明白。 係啊。 是啊， 啲籃球會唔會打唔到啊？太大。 平時都如果係嘅話，都會係羽毛球為主咯。 羽毛球啊？ 係啊。 咁細？ 咁請問你仲有冇咩其他查詢嘅，或者即 係？即係阻住你咩？我而家。 其實因為呢個係一個1083嘅 hotline 嚟㗎，咁即係會係。 咁你咪唔幫我？ 幫啊，咁就請問有咩可以幫到你咯？即係話如果 你而家你唔幫我呢段入邊，我擒聽你，你死得嘅，揾你阿頭。 都冇問題嘅，其實你講呢邊我都可以抹低翻你嘅要求咁樣嘅。 哎呀，你咁樣對我，我驚你上次聽到我喺度唔知做乜鬼啊！ 唔緊要，係啊，咁或者你係仲有咩意見可以提供翻俾我哋啊？ 我最想同你傾一陣咯，得唔得啫？ 因為呢個同工作無關咯，咁如果咁樣嘅話，我哋依邊會係會結束對話噶啦。 真噶？ 係啊。 你真係唔領情咯喎？ 唔關事，即係因為我哋依邊都係一個1083嘅 hotline 啦，即係全港為全港市民服務。 我打你直線好唔好啊？你有冇直線電話？ 未有過我哋依邊。 搞錯啊！ 係啊，未有，暫時講。 嗯。 係啊。 我想問申請上網嗰啲咧，應該打幾多號電話噶？ 申請上網，申請上網就我哋依度都可以同你介紹翻咯。 嗯，聽唔到。 如果你申請上網嘅，我哋依邊都可以同你介紹翻咯。 真係？ 係啊，而家我哋做緊99蚊100Mbps。 嗯。 係啊，或者你想喺邊度裝翻，可以同你出翻覆蓋咁樣嘅。 但我幫你攞五張，你咪會聽我講嘢先。 如果裝唔上，咁其實因為嚟講，我哋依邊都會有 五張同對我嚟講好濕碎嘅啫。 明白。咁其實即係唔關多與少嘅問題咯，即係其實 咁我多五張，你咪聽我講嘢先。 如果有工作上嘅查詢，我其實依邊都可以幫到。 而家都係工作上啊，都要同客人交流噶嘛。 係啊，即係如果你即係話各方面嘅查詢，我其實呢邊都可以幫到你咯。 你介紹下電腦嗰度俾我聽咯。 嗯。 會唔會上唔到下網㗎？ 呢啲會係睇翻個 server 問題喎，都會係。 會唔會鎖死咗㗎？嚇？ 睇翻嚟講，如果係正常嗰啲，我哋都唔會 block 㗎咯，即係所有端口都。 真係？ 係啊。 我驚上唔到下網死啦。 呢方面會係睇。 你知道我平時食物？去餐廳吃嘢都好大食噶嘛，你都知啦，係咪啊？你繼續啊。 咁或者你係想喺邊度裝翻，我同你裝個覆蓋咁樣樣嘅。 覆蓋。 係啊。 銅鑼灣有冇啊？ 銅鑼灣啊，有冇邊個屋苑啊？ 你睇下銅鑼灣有冇先啦。 因為地區我哋出唔到喎，全部都係根據翻個屋苑嚟出嘅喎。 真係。 係啊。因為銅鑼灣。 你中唔中意食鮑魚啊？魚翅嗰啲啊？ 呢邊同你張個覆蓋先啦，你係想出喺邊度啊？ 問咗你先啊，你跟我出你先咩？ 唔關事，咁因為我 問你中意食乜嘢嘛，等我過下年派利是俾啲同事嘛，咁樣啊嘛。 咁呢方面都會係。 不如問你條問題，你想唔想食鮑魚啊？我諗住食下鮑魚咯。一路食一路同你講好唔好啊？ 其實如果依方面其實我呢邊就可以都即係暫時只能夠同你喺電話度登記翻咯。如果想面對面嘅，可能都會喺門市啊或者寫嗰邊先可以幫到手咁樣咯。 我唔係話面對面， 啊、 我話電話傾啫嘛。我話而家食鮑魚會阻住你啊。 唔會。 真 係。係啊。 嗯。咁我食嘢嘅咯噃。 得冇問題啊。咁你係想裝喺邊度裝翻啊？ 聽唔到啊！我食緊鮑魚，同你講啫。 哦，咁或者你可以留低電話俾我嘅，我轉頭或者覆翻你都冇問題嘅。 幾耐到啊？ 就你方便啦，幾時食完啦，或者？ 但我想一路食咧，同你傾咯。 都冇問題啊，咁或者而家都可以同你傾翻噶。你係想了解翻邊方面啦？ 你介紹下先，由頭講到尾啊。 其實而家我哋依邊係做緊99蚊100蚊服務啦，咁月費方面就係99蚊啦，24個月嘅 contract 啦，咁安裝費就380蚊嘅。 系 啦，220蚊嘅預繳方面嘅費用啦，系啦， 嗯， 系啦，咁如果係現金繳費嘅話咧，咁其實超常會收翻啦。咁如果你係用credit card 嘅話啦，咁就credit card 方面就會係你成功安裝咗之後嘅第二日就會係過數咁樣樣咯。 自動過數？ 係啊。 信用卡？ 係啊，你可以選擇信用卡或者係現金繳費都冇問題嘅。 咁有冇佣金㗎你哋？ 都會有嘅。 我自己開公司嘅，其實我近排開咗間公司，起碼都要30張。不過如果你服務電話好咧，我都係冇問題嘅。 即係你係商業方面定係家居方面？ 你估下粒提子大定個細啦？ 唔清楚喎。 即提子啦。你估下係而家大定細啦？ 真系唔清楚喎、 啊。你估下，你中意大定细啊？提子？ 或者你系要喺边度装翻？我用你 check 翻啦。 我问咗你先答咗先啦。 呢、這个真系同我哋今次通话无关嘅，真系好抱歉啊。 嗯，咁继续啦。 哦。咁其实个细字都系咁样噶啦。 你等等啊。等等啊！ 好啊。 喂，邊位？係啊，點啊 ？OK， 冇問題，我轉頭打翻俾你。拜拜，繼續。 係。 繼續啦。 係，請問點稱呼㗎，小姐？ 大聲啲啊！ 啊，請問你點稱呼㗎？嚇、 啊，你啱啱唔係同我傾嘅咩？ 是啊，因為一直都未問你點稱呼啊嘛。 你個姣姣咯。 姣小姐。 哦，你真係咁叫我姣小姐㗎？ 啊，咁我應該點樣稱呼你呢？或者可以尊重翻你咯。 咁你細細聲叫我姣閪得唔得啊？ 都冇問題嘅。係 啊。 系啦，或者你依系喺边度装翻，或者依边同你 check 出有冇我哋嘅光纤覆盖先啦。 啱啱我听唔到你讲叫咩名噶？ 哦，我叫 Danny 姓郑噶。 嗯，有冇翻名啊？ Danny 咯。 叫大鸡得唔得啊？ 呢、這个都系称呼嚟嘅，或者小姐你中意啊，其实都可以称呼翻呢个问题。 系咩？大鸡鸡咁咯。 系啊。 你唔系继续讲咩？ 是啊，其实个计划介绍完的啦，咁或者你登记我依边，我可以同你攞翻资料，同你登记翻你个地址喺边度安翻啦。 咁譬如分期啊，我当分期啊，一年交几多月啊，一次我交嗰啲，你都未讲俾我听。 依边应该讲就逐个月交噶咯，都系有现金或者。 我唔可以交晒嘅咩？有咩嘢送翻啊？ 而家嚟讲，如果装埋电视就可以会有多啲嘢送。你装唔装埋电视啊？ 电视有冇睇咸片啊？ 有成人台嘅，要额外 你咁大声 加翻咯。 你咁大声做咩啫？ 哦，唔好意思啊。 俾人听到啊，我唔怕丑噶。 哦，唔好意思。 你继续啦。 系啦，咁或者你仲喺边度安装翻？ 你咁样讲晒噶啦， 系啊，个计划完整噶啦，已经系。 一姐，你有几多佣金啊？服务可唔可以好啲啫？帮衬你又感觉都一啲都唔好。 其实你系指售后服务定系边方面啊？ 啊，我想问下你啊，知唔知咩叫菊花？ 清楚喎、 哦。真系。 系啊。 嗯，每次有多水啊，买一抹先啦。 系。 等一阵都唔得啫。 哦，冇问题。 真系。 系。 嗯。 請問有冇拍拖啊？ 真係冇，即係依邊真係同工作無關咯，冇。 有冇拍拖？拍拖啊？有定冇啫？啊，我唔係問呢樣嘢咯。 係。 好唔好聽啊？我想問。我講嘢咯。 當然好聽啦。 講真心話喎。 係啊。 想唔想繼續聽啫？我講嘢咯。想唔想啫？ 如果我哋即係會係而家同工作有關嘅話，其實我哋都好願意繼續同小姐通話落去咁樣樣㗎。 咁問你我，想唔想聽我講嘢咯？嗯，私人問嘅啫。嗯， 系。 咁想唔想听啫？ 或者你系咪需要登记？或者呢边我搵翻张方同你登记翻啦。 我系啊，但我想问你，你都未答我。 系。 即系点啫？ 好听咯。 讲真心话喎，唔好听都冇所谓噶。 系啊。 你好敷衍我喎。 系啊。 咁你唔想听啫？吓、啊？ 其实依边同你登记翻啦，或者你系想喺边度安装翻啊，小姐？ 嗯，咁你可唔可以帮助我先？ 冇问题啊，你想喺边方面可以帮到手啊？ 你帮助我帮翻你啫嘛。 冇问题啊，请讲啊。 你惊俾人炒啊？ 我当然唔会啦。 咁咪系咯。 系啊，咁但系我呢边都会，因为而家条线都会要系同工作关，因为都有唔同客人打你1083查询电话嘅，小姐。 听唔到？ 因为都有唔同嘅客人都会打你1083查询。 咁你之后再处理啫。 哦，唔系，即系如果你登记嘅话，我当然想同你尽快登记咗，会安排超市同你装翻咁样样噶嘛。 咁我有冇得见下你噶？ 呢边因为我哋暂时都系。 你讲。 系啊，因为我哋都系唔想。系咯，阻住小姐你嘅时间啦，同埋阻住其他客人查询电话咁样咯。 即系你话你唔想帮我啫，而家。 想啊，咁你因为你话要登记上网嘛， 咁你有冇帮我解决下啫？ 解决边方面啊？ 咩啊？ 解决翻边方面啊？你想？ 嗯，欲火啊！ 我嘅电话呢方面嚟讲，暂时都只 有。咁你留手提电话俾我。 哦，呢方面。 我帮你签冇问题，听唔到？咁电话咁。 系啊。 讲嗰啲嘢，但系我扭转曲讲都得噶。 哦，唔好意思啊，即系如果我哋嘅谈话内容都继续呢啲咧，其实我哋呢边会系决定收线嘅，唔好意思啊，小姐。 系啊。 系啊，因为呢啲真系同工作无关咯，又而且我哋条线路都有系即系会系服务翻香港。 咁我问你大唔大噶？ 唔好意思，即系如果再系呢啲内，我搞呢边会收钱噶，真系唔好意思。 咁唔紧要啦，咁继续讲啦。 系啊，咁或者你系喺边度想装翻个服务啊？ 就系之前要加咩文件俾你先？ 唔需要噶啦，因为呢边我同你喺电话上登记翻就 OK 噶啦。 是不是的？ 是啊。 嗯。 是啊，或者等翻封文的热线给你，你打过去安装翻好吗？ 即是你叫我打过去申请了吗？ 没问题的，都其实都是找翻公司服务的嘛，因为你。 即是你已经不做我生意了吧？ 不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这边都会想，当然你要登记的话，我这边就跟你拿资料咯。那请问你的全名是 什么？你给我电话。 是啊，未有其他电话，如果你想在我这边登记就再打1083来找回我郑生 Danny 就没问题的了。 是？ 是啊。 哎呀，那你决定帮不帮我先，那你想不想做我真单先？ 是啊， 你做的，那我就你就帮下我咯。576 115咯，绝对不会肥的啊。 Sorry? 我话我5.76寸高啊，115啊，唔肥噶。 如果登记嘅话，其实我哋系要翻身份证号码同埋全名咁样样噶。 係啊， 我 知你係要安裝翻地氈，因為最主要都要係有我哋嘅覆蓋咯。咁因為如果個地氈冇覆蓋， 我叫你幫下我啊，聽唔聽到啊？ 幫你邊方面啊？ 咁你咪唔傾唔傾算啦。 哦，咁我哋呢邊先收錢噶啦，多謝電話先噶。 再咳再咳啊！ 你會唔會係仲有工作上面嘅查詢咧？請問。 啊，咁冇癮噶你。唉，你話冇成就算啦，拜拜。 好啦，再見啦。